家，先是在门口左看右看，东张西望，接着拿出工具撬开大门，再把犯案工具放回车厢里，大摇大摆走进去，当成自己家，寻寻觅觅就是要找出最值钱的东西，但竟然连神明的金牌都感动歪脑筋。 可能我们这厝嘛住靠边，阿姨可能有嘛有伫遮有咧看，有咧安怎，啊可以遮入来看，啊拄好迄间拢去上班，啊厝拢无人啊。 屋主吓坏了，真的好险，当下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去上学，否则后果无法想象。这是发生在台东市区的一间民宅，一名窃贼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屋里，不止偷走神明桌上的金牌，就连金花上的金牌也没放过。再转个镜头看看行窃前监视器画面，这名嫌犯骑着机车，为了让自己方便逃跑，一次两次调整机车车头，不断来回调整，选定好位置，但就是这个傻举动，车牌被看得清清楚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人发现，行窃过程却全被拍下，缺钱花用就把主意打到神明身上，太岁头上动土，大不敬，实在嚣张。三讯王浩源、温尔莲台东采访报道。 台积电研发大将梁孟松跳槽三星插旗中 奖，是你的谁？ 我们台湾的 民意，麻烦你去 民意组织啊，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你没有资格上来，现 在我没有资格上来， 嗯，这是我的心意。 所以市长你不签署是不是？ 我更不想理你。 那么民进党喜欢谁喜欢签谁去签， 对你没什么生气， 他也不准备功课，他一看摆明就是来，难怪。我叫他要不要签那个绝不诈领助理位的保证书。 好，刚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质询的原因重现了，好，来换哥我先请教齁。其实尹梦他要问的问题是说，诶，主要针对台北市啊有没有做一些民防系统的训练啊齁，搭这个曹新成他所提出来比方说黑熊勇士等等这一些议题嘛齁，所以他要请教他。那柯文哲立刻讲说，齁，我常常说你们这种没当过兵的齁，你的写的吐槽，你女性吗？你懂什么哈？那接着呢？就是说你是要我开始训练军队，还是要当军阀？是不是？欸，扯得有点远。 对。 接着呢？他又讲哈，小朋友不要问那种无聊的题目好吗？欸，以完即损呐哈，监督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吐槽一句说你是小朋友。那后来呢？尤其是这边哈，因为这个独盟的主席陈南天他有发起一个捍卫台湾绝不投降的联署书，那柯文哲就。我们新闻没有掐出来，因为怕他拍音他大声，我擦擦你去三秒，我管你怎么样齁，是非常难听的。而且他讲说你没资格上来，因为他其实要给他签嘛齁，你没资格上来，这是我的领域齁，然后就这样说，我根本不想理你。来晃哥请教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首先就整个宪政体制的运作来讲齁，不管是立法院或是各县市政府的议会，首长都是应民意机关之邀到民意机关去做备询并施政报告，所以民意机关是主，你是客，所以柯文哲讲的一句话说，啊，这是我的区域，你不能上来，你讲错了。 嗯，哎，鬼东西议会嘛， 嘿，你是你起码是伫台北市议会，不是台北市政府，好，所以呢，你没有什么是你的区域，整个市议会都是台北市议会，都是台北市议员可以去的地方。所以柯文哲你讲这个话本来就不对，你主客不分。 被称为美食聚落，有肉圆、牛肉面、早餐店，地点位于闹区，被当 代表说你对于整个民主宪政的认知是错的。第二个，我觉得柯文哲会故意，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做如此激烈的回答，不外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表态给北京看嘛，对不对？他当然是表态给北京看啦、啊、就很简单的道理嘛。今天我想拿抗中保台或是永不投降的这个承诺书给我们签，我想在座应该连国民党的议员黄进平大概都可以签吧，没有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投降、嗯、对不对？大家签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就不会有挂碍。可是柯文哲他的挂碍很大，他怕签了之后以后不能开双他也没机会开双城论了，就是他以后我跟北京万一没有联络的管道怎么办、 断线怎么办？ 对，因为柯文哲一直很想去争取一个市场，那个市场就是说他觉得民进党跟对岸没有沟通的管道嘛，那国民党沟通好像对岸不太理他，来娃娃来娃娃来齁，我柯文哲比较行，这是第一个表态给北京看。第二件事情，柯文哲那种歧视女性的潜意识又出来了。嗯，你不要做贵宾，不要做贵宾有够安怎，不要做贵宾的人就不能保卫国家吗？在俄乌战争里面，我们看到多少乌克兰的女性，她是拿着枪上战场，她们也许也真的也没当过兵，但是他有保卫家乡的那种勇气跟决心嘛？唔巴做贵宾不构成你歧视任何一个人的理由。第二件事情，可能因为林颖梦最近这个可能真的八字比较背了哈，有一些司法的案件， 对，有一些事情， 对，所以柯文哲 今天受访的时候又吐一 说，我的那衰嘛，我看你衰嘛，我看你衰什么什么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就根本不理你嘛，反正你现在是落水狗，我此时不打你，何时打你？ 没有，我觉得不是针对特别的落水狗，我觉得他有差别哈、哦。比方王宏威在问他的时候，他问什么蓝世聪、嗯，哦，他都还是笑笑的啊、哦，那约束不到啊，无法约束。可是呢，如果是简淑培，简淑培不那衰 啊，可是他对简淑培对林颖梦。以他的气压压的态度， 可是柯文哲对简淑培不客气，但是他不敢欺负简淑培。嗯，可是你看昨天的画面，他是在欺负林颖梦哦。嗯，我用欺负两个字哦，他是在欺负林颖梦哦。他因为他看他觉得林颖梦好欺负嘛。可是你一个市长面对市议员的质询，你可以不认同市议员的质询，你也可以反对他的意见，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轻蔑、瞧不起人的态度。去奚落一个市议员，因为那是基本的宪政体制的尊重、嗯、我们也常常看到在立法院里面苏贞昌院长也许会跟在野党的国会议员会有一些口舌上的辩论往来、嗯、但是他不会，苏贞昌不会讲说你不要做过兵啦、嗯、或者说啊，我看你没啦，我差不多安怎安怎、嗯、这种话不会从一个院长的口中讲出来。同样的道理，你今天柯文哲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我不要讲你尬派因他多少，因为你尬派因他多少代际太多了。过去八年来我们听了很多、嗯、看了很多。但是这个最基本的宪政体制的尊重，对民主制度的尊重，你是完全不放在眼里。所以柯文哲他那种丑女崇拜威权独裁的心态，其实在昨天这一段对话里面其实非常清楚。而且你知道吗，王世坚也常常送东西给柯文哲、 啊。对啊，也都上去啊，也都到那边去啊。 柯文哲有没有跟王世坚讲，哦，这是我的区域你不能上来。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台北市长、哦、会对议员这样讲，因为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在议场嘛，就是这样子嘛、哦、市长通常有议员要给你东西的时候，市长通常会走下备询台，然后就直接收过来。那如果市长真的不想收的时候，其实旁边幕僚也会上来帮忙把它收下来就好了。 对， 没有看过说可以僵持在那边，然后市长还跟议员呛下说这是我的区域你不能上来，还拍桌子。嗯，欸，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一个独裁威权心态的展现，所以我认为还好柯文哲任期只剩大概三个月左右了、哦、嗯，我们以后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你不能让他滋长，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必须很严厉的去谴责柯文哲，也希望以后所有的首长你对于民意机关要有宪政上基本的尊重，你尊重的不是议员这个人，你尊重的是对这个宪政体制还有对这个机关的尊重。 嗯，因为齁更小登属起文能的人啦齁，那正好我要请教你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我们先来聊柯文哲好不好，那等一下呢我继续补问你，我们就从朱立伦主席来开始了齁、嗯、那柯文哲这个表现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柯文哲对我来说他可以做什么事我是接受，比如说他跟林颖梦讲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是监督市政、嗯、不代表你可以监督我个人投不投降的意愿，这我 OK 哦，可是不代表你可以不把林颖梦当人，说我管你去死， 你没当过兵，你这种智商我不想跟你谈，我台大教授跟你聊这很无聊。然后呢还羞辱李以梦，往后呢看了三楼媒体洗说怎么媒体都跑光，这一趴收视率一定最高。 啊，真的哦。 真的啊。所以他是有意思在羞辱李以梦嘛。就是他作为一个人，就是说今天李以梦不要说是议员哦，你作为一个人都不应该这样被羞辱。 嗯。 更何况他是有法定执行权利的这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柯文哲呛李以梦没当过兵哦。你先呛三个人，我跟你拍拍手。第一个呛柯妈妈没当过兵， 嗯， 第二个呛陈佩琪没当过兵，第三个呛蔡壁如没当过兵。你柯文哲每次出事都躲在这三个没当过兵的人后面呢、欸 嗯。 然后呢，你今天李以梦在质疑你台湾这种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你说你没当过兵，没有资格跟我回答。那你用同样标准先骂柯妈妈好不好？你不要每次遇到难解的政治问题，就派柯妈妈去跟人家巧遇。之前巧遇严宽恒，现在巧遇中东锦， 嗯， 对不对？你每次都躲在那边没当过兵的，你会不会说啊，柯妈妈你没当过兵，你没有资格帮我处理这些事情？你不敢嘛？你在欺负李以梦是小朋友嘛？第三件事情，李以梦今天叫你签不投降承诺书，有什么错？那李以梦是因为人比较勾引，要是我就准备两份嘛。一份是不投降诚意书， 一个是投降 承诺书嘛。 看你盯到几类的， 对吧？啊，你不爽不投降承诺书，你先投降啊！奇怪嘞，就这两个选项啊，还有什么？我介于投降跟不投降中间吗？有这种选项吗？有，柯文哲就是这种风向派墙头草嘛。先不讲投不投降，打过来了，发现台湾是乌克兰，就是我们不投降。打过来发现台湾是阿富汗，就说我投降，这是柯文哲的个性嘛。所以李以梦应该准备两份同意书，不管是投降还不投降，他如果签跟不签都很难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局是这样子哦。我要讲第一件事情，柯文哲就像刚刚讲，他是有意识在羞辱李以梦、 嗯、 第二件事情，他知道我羞辱李以梦会有收视率，否则他不会看着三楼的媒体席说这趴收视率最高。第三件事情，他是借修理李以梦来抢回他好久没有曝光的曝光嘛？现在都换黄珊珊曝光啊，他最近曝光率比较少啊。大家都知道柯文哲是一个受媒体中毒的人，他必须要维持持续的曝光，他要每天看自己的声量，他要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点阅率，他每天还睡得着觉嘛？那这一次他羞辱李以梦，我认为是准备好，而且真的是柿子要挑软的吃嘛？ 嗯， 所以我觉得整个局啊。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柯文哲的人格特性是投机，是取巧的。承诺同意书，不承诺同意书，你都不敢签。第二个，柯文哲的人格特性是瞧不起女性的。他平常躲在女性后面，可他现在瞧不起女性。第三件事情，他是中了媒体毒的，有媒体毒瘾跟曝光毒瘾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哦，如果2024年要选总统的话，我认为其其不可。 因为柯文哲的欢迎啊，哈，跟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曹新成在回应那个有台的，我觉得有一点异曲同工啦，哈，来分享一下。他最近不是刚上某媒体嘛，哈，大家拢知啊，我们不要挑起媒体之间的那个战火啦，哈，所以我就不讲说是哪一家了，哈，反正大家都知道了。那包括哈平面，哈，他不是电视台而已，他的平面也发社论来批评曹新成哦。那曹新成他接受郑大哥在这个广播的访问的时候呢，就说这就代表我戳到他们的痛处啊。摸狗不会乱叫，但是你踢它就会乱叫，这是感觉像是柯文哲的一个状态啦齁。那我先请教静平哥好不好，因为刚刚换哥点到齁，我就蛮好奇的啊，这个不投降的承诺书啦齁，像是你签会有挂碍吗？会有什么障碍吗？ 我是县市议员齁，你叫我签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管是这个保台，但是对于抗中，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反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不会去反中国大陆的，就是我们蓝营常听到的支持者跟选民一张在讲， 因为他定义很清楚是不投降嘛， 啊、 不投降这件事 情当然会 疑虑啊，有什么疑虑对吧？ 不投降保台，那当然一定是，就像柯文哲、柯P他自己也讲保卫台湾，我这人对中国共产党 没有，跟你讲，他讲的是说哈抗中保台，他是说抗陈时中。然后保护台北，他都被扯到这里去了。 我不会去玩文字游戏啦，这很无聊欸。这样子什么抗陈时中什么，我如果说以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的话，我是属于比较说欸，站在中华民国这边啊，对于共产党我是 OK， 我觉得我有尤其最近这文攻武吓这一连串的这样的解放军的演习呢，我会有点反感。就跟很多的这个、 嗯、你的优点要收掉 啊， 应该是不只是优点吧，很反感吧，非常反感，异常反感， 讲的比较客气 吧、 哦嗯、我是说，但是如果真的要来这个不管是军事什么样，那当然是站在台湾的层面、啊、那没话讲。但是因为刚刚晃哥讲的，我为什么会有心有戚戚焉，我也 我跟你讲，林以梦有他的状况，就像刚刚郑浩点到了司法的问题啊，或者柯P今天也酸他，那要不要签什么那个不用的人头助理费，柯P就故意酸他。那的确我怀疑他的心态是柿子挑软的吃， 对， 因为林以梦比较不会那么强势跟他吵， 而且他像用党籍， 对，但不管任何的政党的，不管蓝绿白，任何的首长在议会或国会殿堂的答询，我都会觉得非常不尊重民意代表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不管是谁啦，这样的标准我应该认为是一致的。但用这种更小丁修皮，然后骂他，然后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点超出一个首长的修养。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他用这种方式对他的话，那就不要怪别人以后用让另外一种方式或任何的方式去对你。那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一句话，也投射到他身上。 我们另外一段还原齁那个提问跟对话，我们来看的是德国之声他专访了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题目其实真的是拳拳到肉，非常的到位。他们主轴齁是要问说，解放军在这个就是佩洛西来访，他们不是就借了一个演习吗？那可是国民党你为什么在这时候还去访问中国呢？那他要问的是说齁，国民党你作为一个党主席，你去回想你有没有觉得做错了齁，这个提问真的是非常的犀利。朱立伦登场避民，我们一起来看。 Do you really believe, I mean, to draw on the comparison with Ukraine, that more dialogue could have prevented this war? There was dialogue going up into the very last minute before the war broke out. I think many in Europe would draw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Ukraine war that when you have a dictator such as Vladimir Putin or Xi Jinping who wants to achieve something, they are prepared to go to war. But at least, today,any kind of dialogue between two sides can still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r the chance. How do you bridge this gap? Mm-hmm. Through dialogue? Richard, don't forget,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people is state to maintain status quo. That's true, but Xi Jinping doesn't want the status quo. TMT's position.Is to maintain status quo. Clearly, this figure suggests that your party is down to 14%. Don't give us any wrong information getting from the poll. Our poll still, you can see. This is from the respected NCCU poll, Mr. Zhu. You can see recently the poll, our party compared to DPP.Our poll is still rising. Second one, I want to tell you the coming election. The election is the best poll. Am I right? Will you be standing, Mr. Zhu? Will you be standing for president? No, I want to tell you the poll is the best poll for the coming election. You can see. Are you referring to our local elections? Our party. Will win the election. The local elections are you referring to? Thank you so very much, Richard. And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view. And it's time is up.Thank you. 因为这个访谈其实是长的齁，我们来还原部分啦齁，局部的部分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德国之声呢，他在访问的时候他先提问什么齁，他说作为在野党跟中国官员谈论这些你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因为在野党嘛，这是中央政府才能做的事情啊。那你去对岸跟这些官员见面，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成果齁啊，你得到了什么成果问号。那朱立伦呢就说啊，你说的这一件事情啊齁，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倾听我们在，他又扯到就是说台商台生见面的这个部分啊，他说啊不是啊，我要问你的是说你跟那些高官啊齁。那接着呢这边齁其实跟两岸交流的议题啊，这个记者也问得很深齁。他的提问是这样，他说希望通过跟中国对话达到什么目的？那朱立伦就回说啊，你不要忘了，台湾人多数都希望可以维持现状。他说对啊，阿姆哥，习近平就不要维持现状嘛，这个很清楚齁、哦。朱立伦因为要把这个放进去，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是齁，哎，我们的立场就是要维持现状啦。他又说，重点是习近平不想要维持啊，他已经明确表示说想要统一了齁。朱立伦又回应说，啊，不要只是听中国的或是他们任何领导人说了什么。但问题是你去见面的嘛齁。那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齁，某种程度是一直跳江，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德国之声的记者 他问题的犀利的程度齁。那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齁？是因为他后面呢他就提到说，诶，根据政大选研中心最近的民调齁，政党支持度，国民党的支持度又往下滑了齁，只有 14%。 那朱立伦这时候呢就说，诶，你不要拿错误的民调来想要误导，想要怎么样齁。最后一个动没掉啊，就是说好，那时间到了，谢谢齁，就不采访了啦。来，我请教这个陈教授你怎么看。 接受媒体访问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政党啊，那媒体来监督政党，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啊。如果说你要加入这个政治的赛局啊，我们就讲说，一句常讲的话，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你如果访问的中途啊，要把这个结束这个访问，那你就一开始就不要接受这个访问。那当然就是说国外的媒体不像台湾的媒体有时候呢对这个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有些媒体会比较友善。 你说我们较客气的对吧？ 不是说较客气的问题，就是说咱 maybe 媒体本身也会多少有些立场。那国民党的这个人呢，过去媒体都是党政军在控制。那党政军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呢，媒体其实对国民党的人物会相对友善。那你相对友善呢，就像一个人在无菌室里面长大，他本身就没有抗体。 被保护得太好了。 对对。所以说呢，他本身呢，在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他在这个从政的过程，他并没有面对过这么尖锐的问题。所以说呢朱立伦呢就手足无策。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就是说英文不是朱立伦的母语。老实讲你英文不好没有人会怪你，因为你不是美国长大的。那也许是因为最近这个萧美琴在美国的访问用英文表现得太特色这个 太突出了齁，对， 嗯。然后另外呢我们蔡总统的英文也很好。 对，而且他是英国腔 的。对对 对, 对，所以说就想要一较高低。那要一较高低也没有关系，但不要拿自己的弱项去比对手的强项。萧美琴的英文几乎是她的半母语， 对 那她的表现得很好是应该的。那另外呢就是说有时候你这种正式的访问，事实上呢即使你英文很好，你也不应该用英文来接受访问，应该是安排一个这个 翻译。 翻译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避免误解。因为你不是母语有些用词有些这个语调甚至呢有些表达的方式，你没有办法抓到母语的人的解读，可能会产生误解。另外呢就是说这种属于比较政策性，那毕竟他是最大反对党的主席嘛。这个讲出来的话不是在聊你朱立伦的家庭生活，不在讲你的成长过程，是在讲两岸关系。这讲出来的内容呢是属于代表国民党的立场。那这种立场的事情呢就是说透过这个翻译呢，你会有一个就是说缓冲的空间缓冲的空间当对方在讲翻译在翻的时候，你会有思考的时间来做怎么样的回答。另外一个呢用英文来做访谈最大的一个缺陷是这样子。我们的脑力是固定的。我在北美上课的时候呢，我常常会跟学生讲，我说你如果觉得我课上的跟别的美国老师讲母语的一样好，我一定比他们聪明。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要用 20% 到 30% 的脑力我们讲 brain power 来处理语言的问题。所以说呢我是用七成的功力跟美国老师我用七成的功力跟美国老师教可以教得比他们好，你让我用中文教绝对比他们高 30%。那朱立伦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当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你要思考，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可是你把你有限的脑力我觉得有限有限的脑力呢用在 30% 的 4% 的语言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失策。那到最后呢就是草草结束。 一身黑色套装，英国前外交大臣特拉斯当选保守党党魁后，抵达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见面握手。特拉斯正式被任命为英国的新首相。 This is the Queen's 15th Prime Minister, and I will be supporting Liz Truss and the new government every step of the way. 在那之前，强森在唐宁街十号进行最后的道别演说后，便亲自到苏格兰向女王递出辞呈，首相生涯画下句点。接棒的特拉斯新铁娘子时代来临，却面临重重考验。 First thing she needs to do is try and help people with their energy bills. 特拉斯身为英国史上第三名女首相，不但内阁人选引发外界关注，她当前想解决英国的能源危机，强调将实施严格移民政策，并且力推减税。 We should continue the policies of lower taxation. 英国媒体发现，特拉斯从政策到服装打扮都卖力模仿知名前首相铁娘子柴切尔夫人。特拉斯俨然以新时代铁娘子自居，但从在野党到各国领袖都对他充满质疑。 It seems like we listen but don't hear. 俄国不期待两国关系改善，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对特拉斯感到怀疑，就连对邻国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有点尴尬。 President Macron, friend or foe, the jury's out. 英国新政府组成后，特拉斯将立即面对保守党声望一落千丈，冲破10%的通膨，更恐怕面临经济衰退。新时代铁娘子该如何应对内忧外患，引发全球关注。三立新闻陈环报道。 大家来到这个共荣游具螃蟹圆滑梯， 常在粉专上分享和市民互动的影片，选战倒数，新北市议员刘美芳寻求连任，近来勤跑基层拜票，没想到却遭到黑衣人骚扰恐吓。日前刘美芳逐桌拜票时，旁边却有黑衣人不断紧跟，甚至还直接靠近。他们自称持有刘美芳的爸爸刘秉伟盖章的8000万债务支票，要求负债女偿。不过刘美芳发现对方持有的支票是银本，开票时间是1999年，无法确定父亲印鉴真伪。再加上刘秉伟2年前过世，刘美芳也抛弃继承不理会，没想到却引来黑衣人不止一次跟踪骚扰，因为担心安危已经报警。 里长辛苦了，委屈您了。 对此刘美芳回应，案件警方侦办中，对方也主动联系说只是转达，若造成误解表示歉意，警方受理后已依法帮忙申请随护，毕竟选举期间不容许任何人滋事。三立新闻王一璇、张志豪新北市报道。 有没有话跟消费者说？ 谢谢。 只说了一句谢谢，其他不愿再多说。直播主连前已双手被警方上铐，移送地检署。警方讯后一连带走4个人，通通涉嫌诈欺、组织犯罪，而起因就是这个。 因为连千一的 NFT 就是诈骗割韭菜那个精华版。 知名 YouTube 高二踢爆连千 NFT 诈骗，尽管第一时间连千一再三强调自己不经手任何金流，但在直播上的这席话， 这尤其是前新的 BB 百达翡丽，那尤其是劳力士，我会给大家就是用 NFT 连千 NFT。 好，我们进一步来看齁，这一篇啊齁，他其实他有他的评论，可是我截的重点不是这个吴文辉前辈他的评论齁，我要截的是他说的确就是这样，他说德国之声齁问比答还要精彩，那我们要看他问了什么样的题目。来于小老师齁，我们看哦，他就说我不明白啊，为什么做一个台湾的在野党，你要跟中国官员谈论这一些你根本没办法控制的事情，你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又问，你认为是民进党不寻求对话，将台湾置于危险的境地，增加中国入侵的机会吗？齁，你真的相信？他就拿了一个东西来对比了齁，以乌克兰来相比，更多的对话可以阻止战争吗？在战争爆发的最后一刻，对话都一直还在进行呢。所以他说呢，欧洲很多人也会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当到你碰一个齁像是普丁啊或者是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的时候，只要他们想要，战争没有办法避免。来，接着我们再看他问什么。他说你希望通过对话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齁，台海两岸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是你对话解决不了的核心问题，比方九二共识啊，比方要不要统一啊，这些问题齁是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核心的问题，你根本都没法都该管嘛齁。他又问习近平根本就不想要维持现状啊，因为朱立伦回答说没有我们其实呢台湾多数人都是想要维持现状。他就点出一个重点啊，现在是对轰对轰齁，尤其是因为中国他们现在武力那样强大齁，说对方不想要维持啊，你怎么说服习近平不要实现那个中国梦？我觉得朱立伦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一切啦齁。玉祥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啊，朱立伦丧失了一次好的机会，好好的呢来说明呢 国民党现在跟未来的中国政策内涵是什么？特别是呢，朱立伦总是高举亲美啦，或是友日啊，跟和中啊，虽然我们觉得这三者之间呢、根本是矛盾嘛，其实两者之间啊，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关键在哪里？其实这30年以来，德国之声问台湾的政治领袖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变过，因为他真的非常关注现状。举例来讲，李登辉前总统提出特殊贵国关系，谁采访他的？德国之声嘛。陈水扁讲出啊一边一国论的时候，谁采访他的？德国之声嘛。蔡英文提出呢，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维持现状，谁采访他的？德国之声嘛。更不要说一样画葫芦，德国之声之前还采访过、访问过外交部长吴钊燮，问的记者同一个人，题目呢大致相同。其实朱立伦稍微做一下功课哦，幕僚作业做得比较完整的话，他大概知道这个脉络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很遗憾的关键是什么？明明是呢总统级的考卷，结果呢，我刚才说这些问的人除了外交部长吴钊燮，就是问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跟呢现阶段两岸关系之外，李登辉、陈水扁、还有蔡英文，各个是总统级的，人家也看好你的，最大在野党的主席总是有这个机会吧。可惜机会稍纵即逝之外，惨不忍睹，失去高度。怎么说呢？我做了一个手板，漏掉了一个人的。为什么要马英九？为什么林之妙？其实还有韩国瑜啊。以他的内容来讲，我觉得非常简单。朱立伦只是英文比较好的林之妙。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跳针。林之妙每次人家问他疫情怎么样，防疫优先。那同安节要不要停办？防疫优先。待会讲朱立伦从头到尾都在跳针。 欸，侯友宜也蛮像的。 侯友宜的部分 啊，好好做事。 对对，那是第三点，黄哥先别急。侯友宜像哪个部分呢？我待会讲。第二个呢，他是副科版的马英九啦。为什么？永远活在过去。简单来讲，两岸关系啊，现阶段朱立伦真的不知今夕是何夕，老是呢觉得中国现在领导人呢是胡锦涛，那也就算了。关键是什么？人家问那个关键字啊，习近平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内容是什么？朱立伦怎么回答啊？那不用管他说什么了啊，看国民党跟我在做什么。开玩笑，重点就是习近平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嘛。你又没有好好回答。最后呢，焕哥最担心是什么？你是有头发的韩国瑜啦。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的内容呢根本都在倒带，从头到尾呢内容都非常空洞啊。所以为什么觉得朱立伦我对他非常失望？你集这三个人于大成，而且呢都是最烂的部分，一个不断的跳针，一个不断的回到过去，另外一个呢不断的倒带。回到重点是什么？我跟你讲过啊，德国之声的记者问问题环绕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现状 stable 这两个字吧。那他问什么呢？衍生而来啊，现状是什么情形？到底呢台湾的现状啊，或者两岸关系的现状遇到了什么问题？谁在改变现状？然后呢作为有一个 power 的政治人物，你怎么解决嘛？简单来讲就这三个问题嘛。你要是做一下功课题库啊，问蔡英文、陈水扁，过去时空背景有大的转变，同样的问题问李登辉跟问陈水扁啊，多多少少德国之声没有对蓝绿没有对绿比较好啊。他在担心说两国论呢，台湾会不会引起国际的这个质疑，变动现状会不会是你们啊。陈水扁一边一国论啊，结果呢这个面对现状的问题，我跟你讲啊，跳针、活在过去、倒带、内容空洞，他在讲什么？维持现状啊，台湾人都主张维持现状，废话。这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是啊，那现状被谁破坏？啊，那民进党啊，基本上啊，改变现状，你就是不敢讲习近平嘛。那不断挑战什么？那如何解决现状的困境？未来怎么办？很简单，就跟林之妙一样，我们交流对话，而且呢，要相信我国民党。最好笑的地方是什么？我是政大硕博士毕业，我当然相信政大选中心所做的民调嘛。这国民党的民调跟国民党的内部的民调跟政大选中的民调，我相信政大选中心啊。你怎么一下子得罪外媒就算了，你还得罪政大选研中心，说好那个啊都被人家诱导，要相信我们国民党内部做的民调，还说呢年底啊选出来哦，你们就知道结果。最后结论简单， Time's up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到，第二个是呢，什么时间到？访问可以时间到了哦，媒体也是第四权。另外一部分是啊，我看你朱立伦的时间也快到了，什么意思呢？你说的啦，11月16号选举出来的结果谁下课还不知道。柯文哲部分我就一句话补充，诶，台湾啊，今天两大在野党的主席啦，一个呢这个冲撞第四权媒体的监督，一个呢挑战议会的监督啊，所以这两个在野党的主席今天一致示范如何藐视民主，如何呢回避监督，我觉得啊，镜头都差不多啊，所以大家都会看啊。 来，正浩，因为朱立伦显然他应该是有那样的自信齁，而且基本上啦齁，访问之前九兰这波会进行，我们也是有访纲的嘛齁，所以他大概知道说题库是什么，就算是总统级考卷他也应该是准备好，他相信他有自信。可是他搞混了一件事情，因为朱立伦讲的那一套齁，差不多在那个中常会啦齁，中常会他解释过一轮了齁。可是中常会没人挑战他啊，这次在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你怎么看？ 没有，因为我通常是很尊敬宇韶老师的评论。 那你说他这样子暧昧，但是最近不就是暧昧让你受尽委屈，暧昧就是让你委屈啊。那侯友宜不管你要委屈还是你要选择这个硬着头皮带着钢盔往前冲，他就留下一个伏笔，他也没有把话讲死。 台积电研发大将梁孟松跳槽三星插旗中兴，头号叛将为何回头对战老东家？ 他应该是一个不只是处长，他应该是一个可以当台积电的副总的人，他甚至可以当所谓台积电接班人做准备的人。 全球半导体科技战，得晶片者得天下，台湾有护国神山台积电。 Our interruption will create great economic turmoil in either side.Because this invasion, if come after the,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rule-based order. 每周日晚间八点，锁定三立新闻，魏德胜为您导读台湾。 圆环被称为美食聚落，有肉圆、牛肉面、早餐店，地点位于闹区，被当地人拍下。一辆黑车大拉拉停在圆环上，草屯人po文，圆环的早餐超好吃，连车都来不及停好就跑去买了。这位老兄每次这样停不会不好意思吗？ 大家都是临停然后买东西，他不会特地跑去停车场停，如果有人就是检举打电话检举的话，也是会来这里取缔开跑的。 大家往我老乡停个超贵，你叫卖行了叫回来没？ 眼尖网友发现照片背景中出现斗大的竞选看板，写下这四年来草屯进步了吗？停车乱象加上背景让网友直呼超讽刺的背景，停圆环中间有点超过了，这些年来草屯进步了吗？ 中午时段或者是买饭的时间它会比较拥塞一点，可是它平时还是 OK 的，因为以跟台东比较的话，因为这是比较乡下。 不止圆环出现停车乱象，周遭店家林立，巷道狭小，也被直击拍下驾驶违停下车买东西，或货车司机停马路中无视是否阻碍交通就开始卸货。草屯作为南投人口第二多的乡镇，每日上演交通乱象，才会让当地人有感，守法观念也要跟着进步。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 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日前公布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名单，由于成员很多是绿营官员的儿女，因此遭讽刺是绿营正二代舰队，而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也痛批这是侵害隐私。而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的阵营也被掀出许多成员都是正二代，而对此呢，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表示了自己呢没有正二代的问题，大呛对手一群正二代帮忙陈时中去打正四代。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进党立委呢许志杰以图表列举了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团队名单，说不只是千岁团，随便一查就有高达八位都是正二代。他说不懂蒋万安团队为何要打脸自己，他也强调只要愿意为国家打拼，不应该讨论第几代，台北人愿意给予机会，但公布竞选团队助理的全名并且扣上正二代的帽子就非常不恰当。而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是竞选团队的总干事林华父亲，他就是台北市的前教育局长林昭贤，而且呢甚至呢发言的 洪孟楷，他就是前立委郭素春的儿子。另外呢，再看到呢，执行的总干事陈永德呢，则是前议员陈俊雄的儿子。而对此呢，可以看到蒋万的团队呢，今天呢，他也特别呢上午受访回击，说对方完全是画错重点了。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民意洗礼、民众投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而且都是透过自己的努力、问政表现来得到民众肯定，这跟对方的团队完全不同。而蒋万甚至还反讽喽，他的团队不会遮蔽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因为被公布而气得跳脚，更不会将名单涂黑封存，说是机密。但是呢，除了政二代的争议，日前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也分析了，说蒋万一面自称是正蓝军，猛打蒋家牌，另一面又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小。 因为他是我学长，我都很尊敬他。可是他刚真的讲的不着边际，因为你不懂朱立伦在干嘛。我来帮他解读朱立伦来干嘛。他今天不是来受访了吗？他今天是来帅的。 他是来帅的。 他今天是来讲英文来帅的啊。他今天是来展现我是留美的啊，我是亲美的啊，我可以用英文然后来面对大家的质询啊，我可以面对德国资深的挑战啊。我跟洪秀柱不一样，洪秀柱是用中文要翻译，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朱立伦可以用英文对答如流。他的心态来的是帅的，所以他如果心态是来帅的话，他误会一件很大的事情。德国之声就跟我们新台湾加油一样，是优质的节目，他会针对问题。 你真的比我还会聊天啊，真的 是不是？收视率就在这一趴会跳起来。德国之声是这样子，他过去有问洪秀柱，洪秀柱生气。问张汉正，张汉正生气，他会准备这个人过去的言行来去质疑你，为什么你现在作为跟过去不一样？张汉正那时候为什么生气？因为德国之声说你曾经反对九二共识，为什么当了韩国瑜副手后又支持九二共识？张汉正生气了，所以你没有搞清楚，德国之声不是来让你帅的，德国之声是也不是来听你讲英文的，德国之声是向全世界媒体问一个台湾未来可能的领导人，你到底对于台湾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两边的认知有巨大的落差，两边认知有巨大的落差的时候，就会发生今天的惨案，就是朱立伦恼羞成怒，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更深入剖析朱立伦内心哦。他第一个，他本来预期来帅的，就被挑战已经很生气了，对不对？他听到哪一句话，理智线断掉？ 民调啊， 国民党只剩14%，他是听到这句话，理智线断掉。再下去变9%，9%变谁？变马英九。所以他是听到这句话，理智线断掉。那个大家都可以回头看嘛。 对。 所以他直接用英文呛一句嘛 ：“Our party will win the election。” 对。 我们政党会赢的。你跟我讲14%，结果德国资深记者是行家，Last local election。他这句话触动了朱立伦最敏感的神经，什么意思？朱立伦吴敦义化。2018年的吴敦义。确实带领国民党在地方选举获得大选，可是2020年的时候，吴敦义连入场资格都没有。为什么？因为 that's local election， 选赢跟你没半毛钱关系，选赢是侯友宜的功劳，是卢秀燕的功劳，跟你朱立伦没有半毛钱关系，跟2018年一样，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吴敦义是这个神机妙算，大家都说是秃子、汉子跟燕子，好，这三个人合体，对不对？所以这是朱立伦最最最敏感的神经，他毕生就希望我2020、2022年这次操盘成功，桃园赢、台北赢，大家觉得我朱立伦是诸葛在世，未来可以让我当总统候选人，排谁 ？Last local election， 这是朱立伦第二个心理防线崩溃，最后一个心理防线崩溃，他早上起来看到侯友宜《中国时报》专访，侯友宜喊 Yes I do 了， 要不要在2024？ 对，侯友宜喊 Yes I do 了，他说。很有趣哦，侯友宜过去在2024的时候他都不回答。就这次中国时报专访。 对啊。 侯友宜说勇于承担接受挑战。 全力以赴。 那朱立伦不是完蛋了吗？国民党最大的诸侯侯友宜要勇于承担呢，要接受挑战呢，要全力以赴诶。那我这么努力在操盘 2022, 我每一天帮国民党借那么多钱，我去烧我的老本。然后呢，被一个记者这样 last local election，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朱立伦怎么可能不生气？所以解读朱立伦这个人，你要从他的心理状态来解读。他的心理状态本质上，他就希望塑造他是个精英的形象，希望塑造他是一个诸葛的在世的形象，希望让国民党2022年可以重新大选形象。拍谁？ 全部落空，所以朱元坚理智线断掉，我觉得刚好而已。他搞不好回去还丢水杯，谁安排这个专访的？然后去骂幕僚。可是我只能这样讲，理想哦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朱元加油。 因为郑浩喜安内讲了哈，委员我跟你请教哈，讲英文就帅哦，那凤哥你还可以讲法文呢，哈。所以刚刚郑浩评论完哈，其实他在评论过程，我就一直想到一首歌啦哈，四个字。帅到分手就这种感觉啦齁。来来来，委员我们比较震惊一点齁，我们从朱立伦开始看齁，你怎样来看这一场访问的安排？那明明齁一根考题都摆在眼前了，然后最后是这样呈现，而且重点是以往我们看朱立伦彬彬有礼有没有，可是他齁给你一个很真实的朱立伦，他生气了，他是可以这样说，哦谢谢，就是时间到了不再采访了，可以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让朱立伦非常可惜的地方啦，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台湾的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那在历经了这个佩洛西来台之后，然后中国的军演，然后他还派夏立言到中国去，当大家都在挑战他说你为什么这时候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跟世界跟台湾人民讲清楚为什么你的两岸政策你的中国政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你要这么做，他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点。可是陈吴大家看到的，他选择了用看起来像想要秀英文，但是不是秀的好就一定是加分哦，所有事情都是两面的，做的不好那极端的扣分哦。结果你选择用英文并没有呈现出你忠实的呈现出你想讲的话哦，或你的内容以外，反倒呈现出你并没有那么的理性，甚至不太有礼貌的一些行为，这个都是严重的扣分哦。在你历经过上任党主席哦，这个连几败之后又再次受到挫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一个专访，你应该知道德国之声是一个非常犀利问得非常尖锐的一个媒体，他这样的问法其实大家都不会意外，但是你没有准备好你为什么要接受专访。那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啦，那个记者的这个访问不是说他不是讲话很尖锐，他是遣词用字 精准， 很精准，很到位，让人家觉得说哦，太犀利了，是这个样子，而不是说哦，我是用一个气压压的方式，然后去攻击你，不是这样哦。 对，所以他的问题都是切到了重点去质问你的一些点，让你说清楚。就显然，我认为朱立伦或国民党其实没有很清楚的中心思想，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上了这个国际媒体，你想要传递出什么讯息？像台湾人民，像国际社会，向中国传递什么讯息？甚至也没有打算去讲清楚。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演这么多的时候你还要派你的团队去中国，在跟世界在跟中国传递什么讯息，当大家都担忧的时候，显然你并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去讲清楚。那在内容上面来看好了，其实为什么他一直在讲对话一直在转这件事情，根本的核心问题点是习近平根本在从2016年之后根本就拒绝跟务实的蔡英文政府来对话，全部切断。那切断之后他只愿意跟两个对话，一个是跟柯文哲，一个是跟国民党，就只做一个统战的工具。但我们记得2018年的时候国民党在地方选举大赢的时候，2019年习近平马上讲了一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已经很清楚的界定九二共识，界定两岸的关系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当在这么清楚的界定的时候，你这个朱立伦或你国民党在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你有没有清楚去传达台湾人民绝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没有，在这一段期间你只是不断的讲要对话要沟通。民党政府愿意对话，但是中共不愿意对话。中共透过表示说 他们要对话是设一个障碍啦齁，你要是我的这个附庸国齁，你是挂在中国底下的台湾才可以来对话。 你要听我的才能对话，你要接受我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才能对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朱立伦很可惜没有去把这个部分去呈现，这也是国民党现在遇到最大的一个困境。如果国民党不能够去深切体验到中国对台湾的这样的企图心去好好处理的话，我相信他在未来的选举上都遇到很大的一个挫败。 来，静平，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是说，刚宇晨老师定调这个叫总统级的考卷，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请你打个分数？你觉得朱主席在回答这一题考卷得几分？因为我怕我们打的分数太低了，你国民党哎搞不好你会给他额外的这个分数可以加一点，你会打几分？ 朱立伦的这个回答的状况，不是我打几分，就算如果说我说八十分，那你们会说笑死。这个值得打80分吗？所以一定会带有政治颜色的这个 角度去看朱立伦怎么样的这个评论，所以我答案我就算给他高分，你们也不见得会认同，或者是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会吗？他 我怕你讲不出嘴啦，你也当怕高分高分，我怕你讲不出嘴。 那不是讲不出嘴，所以我说你问我打几分，我说打80分90分，你其实我不认为有意义，因为不见得有人认同，因为这就掺杂了政治的角度和想法会不同。那我只说朱立伦至少在这个专访当中，很多人包括刚刚几位来宾都会说到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啊什么什么，但我至少觉得朱立伦有备而来，因为他面对德国之声，你想想看德国之声以前专访蔡英文也是没再客气的，逼得蔡英文都只好读稿。那对这个那个林静怡委员，他也是没再客气了，后来闹到林静怡，后来那个党职都被拔掉了。嗯，然后对这个张善政，的确刚刚也提到张善政，三年前张善政也动怒，你让我讲完嘛。这一次朱立伦也说你让我讲完，的确是这样。那有些人就会说，你看张善政跟朱立伦两个这个动怒哥俩好。不必这样，如果说要去一昧的这个指责朱立伦说媒体的第四权，那为什么不对陶新成讲同样的话？所以我会认为说，与其讲朱立伦他怎么样，但是他至少面对两岸问题，对于这个 拍谁齁，因为陶新成他其实主要是记者提问的那一个问题啊齁，他本身的问题就是一个不是基于事实的本身 不管怎么样 问题。但我觉得你这样的类比还是有一点。 德国之声他问的问题其实对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支持蓝营的或者是政治立场不同的，他可能也会觉得、啊、你讲的不见得是事实，不见得你的数据在哪里，你的东西。像他讲到政大选举中心的民调，朱立伦其实他就很四两拨千斤的说，哎呀，选举就是最好的检验，看年底选举结果就知道。我觉得讲这句话也没错啊。 他说不要被人家误导， 他也没有说去否认政大中心讲的，他只是说国民党的民调，国民党自己有内幕，我尊重他，等于说我尊重受那个采访对象他提出来的数据啊，哪一个单位哪一个机构，政大也好。那朱立伦讲说我们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民调，他也不会讲错啊，他何必去骗他呢？所以我觉得说朱立伦把他的论点讲出来，那德国之声的记者 Richard 他把他的东西讲出来，这就是一个激烈的交锋，也没有什么说这个朱立伦就如何如何，不见得一定要这样看。但是我觉得刚刚陈时芬教授有提到说是不是以后用中文回来，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啦。因为讲到说，因为这毕竟 你真的有觉得他是为了来帅的吗？ 我公盈利， 我亲美，我多帅啊！ 你看看今天那个总统府的那个，就是那个林鹤鸣，他都有在脸书上这个去，不是他去评论那个朱立伦的那个他的这个他的一个那个专访，他在、林鹤鸣他在脸书上也有写到，他自己也认为朱立伦在准备的这一场这个专访，他是有一些准备的。面对两岸这个政策，最近国民党一直被强烈质疑的地方，这个朱立伦也试图的想要去做一个说明，或者是解释，或者是你们说去辩论也好或怎么样，但至少在这个部分朱立伦他并没有去回避，你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的直球对决。那你可以说朱立伦他回答到没有什么核心的这个重点或怎么样，那从不同的政治立场一换位去思考，但是起码朱立伦一直被问到刚刚几个位来宾提到的压到了这个最后一根红那个线，就是那个压线的时候，就是讲那个民调的东西，然后还有我觉得可能德国之声下一句可能会想问说，那你到底要不要选总统？诸如此类的。所以我是在设计 要不要选总统， 他没有问啊。我说搞不好德国 太尖锐的问题， 搞不好德国之声再问下去就会问朱立伦这一题，就像林鹤鸣讲的啦，就是说会不会下那个只是没差朱立伦要不要选总统？所以这个时候时间到了，也的确是真的。我看到朱立伦那时候在眼神，他看着那个 Richard 那个德国之声他的这个第一把手总编辑他的后面，表示幕僚有跟他比如说画圈圈或干嘛，所以他这个时候你说他不想答也好，你说他想回避也好，也许真的下一题就冒出来，那你要不要选总统？怎么样？搞不好朱立伦会不更不想答，诸如此类。我在猜测。 不是他朱立伦这个时候画一个，要不要选2024吗？ 他 会吗？ 你这个时候去讨论他选2024，我也觉得没有意义，因为现在是2022，国民党没有2022，笑雄2024那是不可能的。先把2022每一个县市稳当稳当选好再说。你2022都没有的话，你去在这个时候接受 DW 专访，说2024如何如何，那不是在画饼充饥吗？2022都快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闪失？如果比如说口渴没水喝，肚子饿没东西吃，2022没有结果，那你去想着2024，这是缘木求鱼。所以我觉得， 那啦吼，咱来评论一下侯友宜，你讲画饼充饥啊，可是侯友宜确实是在这个时间点，而且他是要竞选连任新北市长的人哦。 那是之前大家在揣测，还有包括同一个媒体有曾经写过他在之前有这个辩论之后呢，然后侯友宜还是决定说要拼2022这个连任，所以我觉得都是对他的一个去揣测，因为他也没有把话讲死说他就一定要 我们原文来照灯啦齁，他说记者问他未来是否愿意扛下2024的重担，好，那他说 勇于承担责任，热于接受挑战，全力以赴，不计成败。你觉得讲得不清楚？ 站在绿营的角度，或许就认为，你看，你看， 2024 他已经讲出来了，狐疑尾巴露出来了，如何如何？他其实今天有发两点声明，他也有讲到说那个他为什么会讲这些。那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或者是蓝营的那个立场，就会说。他勇于承担，他说他浮选不行吗？他有说他要选吗？ 那就是故意暧昧啊，不然人家问你的是 2024， 当然齁，我觉得有时候记者会比较文艺一点，中弹啦齁，啊当然嘛是要公 分中中弹。 好好好，没关系，我知道你的 韩国瑜模式啦。 对啊，所以你说他这样子暧昧，但是最近不就是暧昧让你受尽委屈，暧昧就是让你委屈啊。那侯友宜不管你要委屈还是你要选择这个硬着头皮带着钢盔往前冲，他就留下一个伏笔，他也没有把话讲死。那不管怎么样，我侯友宜在这一次的选举，有人把侯友宜或者是把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当成一个领头羊，毫无疑问呢，在国民党里面至少他是一个百里侯，是有声量然后也有这个影响力的百里侯。周立伦我相信会跟侯友宜去做一个充分的合作，并不会因为早上起来哎呦啊娘，我一看到侯友宜这样讲我心情就不好怎样，然后就那是不可能的，周立伦也没这么小鼻子小眼睛啦。所以我觉得用一般的角度去看待侯友宜和这个朱立伦，我觉得就是可能从政治切入过多了啦。 欸，我觉得如果说是可能党内的竞争对手齁，刚刚静平哥说啊不可能 HUK 啊那齁，你这个润饰的蛮多的啦齁，搞不好真的在摔水杯丢报纸都不一定。来，我们讲有关于这个朱立伦啦、啊、或者是柯文哲的事情，维持哥要补充。 这个刚刚静平的唱那个暧昧齁，嗯，我想到十几年前我们有上过李登辉前总统的课程，他其中讲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政治人物齁都是要暧昧啦。刚刚齁，你刚刚静平一讲齁，静平是我最尊重的国民党未来之星，国民党立胜武中心 面啦。我是星星啦。 不不不，我讲真的，你千万别说叫朱立伦给你传回去。 没没没，朱立伦没有，他给我们很多的想法。 朱立伦在2024这一局已经结束了啦，提早结束的齁，我们叫 cut game， 提前结束。为什么呢？你看侯友宜有够暧昧不？这讲的就是这样，似有若无，好像这个其实民进党就是把朱立伦根本没有当成敌人啊、嗯、没有当成对手。 侯友宜才是假想敌嘛齁。 欸，我们打棒球马上知道说你的对手是什么人，对吧？知识知彼，就你的敌人才知道谁的实力。 要去刺探谁是先发投手。 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暧昧关系、嗯、侯友宜这家做到最后的。过来这个刚看到包括这个什么人，当然蒋家第四代齁。嗯。咱这里、个。 蒋湾。 嘿，来叫你去验 DNA， 你也不要去验啦齁，不要紧。啊你讲恁即个，阮台语讲讲，好多数码亏伤重，贵族气太重。朱立伦不是安尼吗？他当过纽约大学跟台大会计系的教授，把留美的呢，跟我们陈教授一样啊。我是足希望讲有机会陈教授跟朱立伦来最对谈者吼，迄内容硬足精彩。请教一下，你们亲美的也好，留美的也好，这个你这个就不简单呢。跟这个德国之声的对谈，请教者，你有替恁国民党，无你嘛替台湾，有代表这个心声出来吗？无哦。很可惜，刚刚我们几个这个媒体前面讲，很可惜。好，蒋万安也是一样，今天这发型这里有啊，赵世勋那里有一个欧巴桑，巴肚对吧？结果你画加油嘛，给我画加油。第一时间也不得注意，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从因为他的最第一个正式工作就是立法委员嘛，在他的生命当中，政治过程从政当中。他绝对不是从基层做起。 伟志哥，因为你刚讲的那个事情齁，我们现在镜面上也开框开出来了齁。 Okay. 早上是在扫市场。 对 对, 對。 那扫市场的时候呢，因为齁一下子涌进了太多的人。 对对 对, 對。 那市场你知道本来就是很多人可以买菜齁，人来人往的。那其中有一个太太齁，疑似就是人一下子过来之后，他就倒在地上了嘛。 对， 他就倒在地上了。那倒在地上之后呢，我很仔细的去看的那个画面齁，蒋万去看了一眼，因为那个地方他看了一眼之后 继续往前走， 然后往旁边去。 没有，他有在现场帮忙哦。 那是后来的事情，那个是后来是我还原是第一时间，第一时间 后来的那时候 看了一眼之后，然后飘走，然后继续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知道吗？我觉得第一时间他的这个反应， 可是他后来一直在现场。你虽然说第一次，但后来他一直在现场帮忙，一直到电话还陪他。 对了，后来有， 而且后来呢，应该是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说：“ 哎、 看一下，去看一下， 对 关心一下。”他才蹲下去。 这个不知道，因为没看到。哎，金平，你讲， 就那王这那王这里的双击力都不一样嘛。所以为什么那个王金平写在功德这里、个？伊嘛讲伊贵公子啊，我那讲伊什么群是咱讲的啊？王金平也讲伊贵公子，再加上论述不足，就是讲你的接地气不足，你家己的蓝营大佬，你莫袂记你2018年，迄、那个 韩国瑜离高雄会当安赢一票，当然有家己的魅力在。王金平的占很大的一个这个帮助的力道，让伊党内大佬给你攻击的标题攻，你真的不够接地气。所以你都要靠这个问题，用第一时间，在他的他有没有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包括丁内摆不出的你米大你讲米那个镜头出现有没有？大家疯传这个镜头，伊是讲啊小弟我都唔捌食过这种炒米低血汤。啊，我的家都唔食这款的，你硬给我讲，嘿，演戏都演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得出来说，今天在所有的候选人里面，你真的是要选贵族出身的人吗？民进党嘛，赶快让公杯啦！我这样问我们蓝，因为我们不是民进党的，我说你要知道他真的有没有那么接地气之外，他够不够体恤我们的这个庶民生活？各位回答讲这局，你咧讲到这个朱立伦加这个蒋万安这部分，他们就是代表典型的国民党的那一套，在同温层取暖嘛。你的票，我讲绿跟蓝都是基本盘固定的啦。你被精粹的些中间的选民啦，地势捆住，这些人才是你要争取的票。你就在同温层取暖的话，嘿，对列票比金加嘛。今天的问题点不是在于说你去做那些动作去搞扶，而是去让那里的票给看起来，不是你身上的那种感觉，那个气质是骗不了人的。今天陈世芬教授是留美的，赖荣教授是立委，连旺大哥是媒体人，其实三个气质不赶快。从他们的背景气质里面就看出他们过去的涵养素质跟过去的训练，这是这类人诶原点哦，他骗不了人。所以讲完这局，你迄个双马魁一当，卖甲讲吼，你唔捌做过任何什么局处的啥拢无，基层拢无，那国照讲是用酒驾第四代讲要来选，安尼就选掉。你代表市民天龙果人，你是做 BI 呢？你起码嘛好有一个，这里我那台中的卢秀燕，那起码嘛是基层，你得拼起来。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国民党的这些贵族、这些权贵，我那麦克瓦先啦，也不要讲说这种省级情节，你们还没有完全认同你台湾这些本土的土地，所以你迄个作为刚刚的中南游的，就变成这个连胜文第二嘛。讲完了，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人认为你有可能是连胜文第二的感觉呢。你没有接地气之外，你本身迄个红刚刚立的是什么鬼嘛？我觉得说这一种哈，讲完了，恭喜你就是在旁边看的局面而已啦。这一点是。你们最大问题点， 王金平是怎么样提点蒋湾的齁，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来，我们呢，从抄袭风暴来开始齁，今天我们请到这个陈教授、陈时芬教授，当然了，他的专业项目啦齁，论文的这一块齁，我们先从桃园来看齁，民进党的参选郑运鹏今天他早上的行程呢是去看产业的复苏齁，那他去的是一个经络调理馆的是俩零的收灾齁，不过我们知道说现在桃园的选战聚焦其实都是放在张善政他农委会标案涉嫌抄袭的这一个争议。张善政他在前天就预告说，诶，本来是昨天应该会出来讲清楚，但是他就说，哎，我们团队讨论齁，还要再讨论讨论，现在改口他说事实的端出来齁，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来说明清楚这个研究报告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艺术的是说已经嘛更没被亏嘛齁，所以呢让这个郑运鹏就批评他，啊，张善政不能这样齁，遇到问题就闪躲，那不如呢你应该花时间来公开相关的资料。我们先一起来看 郑运鹏请跑行程备战年底大选，而蓝营对手张善政一早没有公开行程，似乎在为下午的政见发表会做准备，但号称会端出来的农委会研究报告说明会至今却还没决定时程。 啊，不要遇到质疑就闪，与其花时间在跟律师坐在那边讲说每天都是什么竞争对手的选举招数，你不如花那个时间来开记者会公开资料不就好了吗？ 不过对手张善政从农委会研究报告抄袭争议，宏基选任张善政担任独立董事，超工年薪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这个是公开资讯，没有什么好说明的吧？宏基是一个上市的公司，什么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 哦，先请教陈教授哈，因为张善政他没有出来好好的说明齁，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去了解说你要证实说你这个我们5736万齁是给大的吗，值钱到底是值在哪边齁。可是呢他常常用一个说法告诉你我是光明磊落的齁，这个就算再怎么样的讨论他也认为说自己还蛮站得住脚，而且他第一时间一开始出来说想说我对于可以参与这项计划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骄傲，讲了好几次。那目前为止啦齁，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不摊开来，我一般来讲齁，选战我们都说你起码要止血嘛，那滚雪球会越滚越大，已经滚了九天之后你都没被处理，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招数？ 我想张善政已经错过最好澄清的时刻了，已经过了，他现在再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抄袭的问题没有爆出来之前，他把自己的那个道德高度 拉太高了， 拉太高。特别在批评林志坚的时候，他不是在谈抄袭而已，他是质疑林志坚的诚信，拉太高了。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个抄袭的事情被爆出来之后，他话又讲太满。什么农业的蒋经国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农委会非常的肯定，那话讲太大。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他那时候是应该是不知道状况。那我觉得一周刊呢，那《镜周刊》呢，他好像在切香肠挤牙膏啊，爆一点爆一点。那他后来发现就是说，哦，原来刚开始爆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嗯， 我相信呢，张善政他现在不敢出来澄清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 后面，因为澄清之后不知道后面还丢了什么，对不对？ 他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好，然后一开始他这姿态摆那么。 我的对方， 马来活泼青春女学生用日文打招呼。 可是我觉得明暗呢，我不是很认同陈教授一点。 我讲的明暗就是说，他不知道那个《镜周刊》手上还有多少东西。 对，但是因为我想说，整个案子哈，他应该是最清楚 的。也未必啦，因为5000多万的案子底下有12个人，你要知道就是说，有些这些案子呢，上面的大佬、上面的人有时候就是一个门神，他也未必真的是细节都完全清楚。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一开始呢，张三正就出来说啊，这人家爆出来的时候，他就直接说这确实一个疏失啊，我道歉，我回去清查一下到底这个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现在发现就是说，哦。越爆越多，不止越爆越多，就是抄袭的证据确凿，而且非常的不堪。比林志坚那个几段的那个研究方法的雷同要严重非常多，是大面积的抄全面的抄，而且是白纸黑字完全无从抵赖。所以说呢，他之前质疑这个林志坚的诚信。那么现在回过头来，我想社会大众现在质疑的也是张善政的诚信啊。老实讲，我不觉得这些报告是他写的，我不觉得张善政就是说他以美国康乃尔名校的博士会去把那个商业周刊整段 copy and paste， 我不觉得张善政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一开始呢，把姿态摆这么高，把话讲这么满，现在回头变成说不是抄袭的问题了，已经是。诚信的问题。那林志坚你要质疑他的诚信没关系，那就是学术的学位的论文而已。顶多就是林志坚获益也就是一个硕士学位而已。可是呢，你今天张善政的这个所谓的诚信问题不是个人的学位，而是牵涉到国家的预算而已，5700多万。那大家一般的民众会想，你这个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这个读书人，简简贴贴，你可以从政府那边搬了5700万。我们这些劳动者一个月流血流汗满头大汗，我们就赚的是最低工资。一个到这个田里面去捡菜叶的这个欧巴桑会被送警就办。你这个几乎是用诈骗的手法从政府那边拿到5700万，为什么我们的减掉我们的政府可以不作声？所以说这个呢变成是一个我讲的是他的诚信的问题，牵涉到政府预算的浪费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个诚信的问题，我想很多桃园的选民接着要问了。让张善政当选桃园的县长，一年的预算有这么多，你现任把这些钱交给他吗？另外第二个，桃园有很多的公共建设，这公共建设呢，捷运的那个站设在哪里，道路怎么开，也牵涉到非常多的公共建设连带的这个利益。桃园市政府呢有很多的这个法规更新也好，变动也好，执法也好，也牵涉到非常多的经济利益。好，这么一个呢连一个专案5700万的这个专案到底内情什么，拖了9天拖了10天他讲不清楚的人，大家放心把整个桃园市政府交给他吗？这个是桃园市民应该要问的问题。 对， 那我觉得呢，张善政现在要止血 我觉得很难，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方式可以来止血。那这个案子呢，继续再吵下去，我不晓得《镜周刊》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我不晓得。嗯啊，万一下个礼拜呢，又有一个更严重的东西爆出来，那么呢，啊，这个张善政到时候真的是只有神仙出来这一局才可以止血的。 哦，神仙出来才可以止血， 因为错过最好的时机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爆出来的专案报告，因为它总共有12个子计划。 对啊， 你真的不知 道，而且有三年，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那个内容嘛， 哈。你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所以说他现在他也不敢出来讲，因为他出来讲呢，就是说话讲太满了，马上下个礼拜又有新的东西爆出来，他还要再出来讲一次吗？ 阿兰麦公仪不敢出来讲，我们期许他勇敢出来讲了哈。来，静平哥。因为你掌握讯息应该会比较多嘛，桃园的部分，那不是本来说昨天他们已经在考虑说要出面来说清楚嘛，把资料整理好啊，开一个记者会啊，让大家可以好好的齁，你怎么样解释，我们也很期待有这样的一场记者会啊，是安怎告记者那么快。 其实一直有人在讲说他们要开记者会，从上礼拜到现在说他们要出去这个准备很多的什么资料，我不晓得啦，因为我像早上我也碰到张善政，也陪他去土地公庙这个团拜，也没有听他或他的助理提到这个计划，或我都是从上节目或者是新闻媒体记者有私下在告知这个讯息，或者上节目提到这个话题。但开不开记者会，就像刚刚陈教授所讲的，我觉得timing 是不是过这个见仁见智，我自己不觉得认为说张善政一定就是一定要开记者会。你看林志坚开个记者会，最后还不是被台大和中华大学 啊。所以你是意思是说没关系，反正混过去就好了。 混过去就好。他每天都被问，他每天都会被问这个问题。早上下午，像今天早上他又被问，今天下午我没有陪他，因为我来录影了，所以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被问，每天都逃不掉这个问题的考验。 讲清楚就 好了。那从这个事情发生以来，每天不敢说照三餐了，因为没有晚上嘛，除非晚上还有那个联访，通常媒体的地方媒体都是早上联访土麦，下午联访土麦，对，就两餐，就少了三餐。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每天这样子讲，每天这样讲，的确像陈教授所言，也许《镜周刊》或者哪个立委或民进党的一个哪个民意代表又丢出什么东西或怎么样开始追，的确。但其实张善政，我个人认为他已经算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而且他自己说为什么说他的光明磊落，我觉得就像刚刚也讲了。大家也没有说这个报告全部都是他写的，开玩笑，十几个报告，包括连这个张老师、宇超， 丁兄，那是我们陈教授高级酸，你怎么会把他的高级黑跟高级酸当成？ 没关系，就算我搞不懂或是搞混，随便你讲。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静平，我插一下啊，就是说，其实他如果一开始出来就讲说啊，这有瑕疵，我一个主持人，十二个案子，我去了解一下，那么呢？如果 他这个话，陈教授他有讲过，他说如果有瑕疵的话，他也愿意负责。 您让我讲完，就是说他如果一开始出来这么讲有高度，但他不是，他一开始说这很有贡献，我是农业的蒋经国。 这个不是他讲的，这个是那个 团队里面有人夸他 讲的，这个是那个不是他的发言人，是他的辩护律师，以前朱立伦时代在当县长的时候，他的那个桃园县前农业局局长讲的，所以不是他本人讲的。 是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一开始就是说。讲太满，他也许不知道《镜周刊》到底手上有多少的东西。那其实我们讲说，我们在谈这些东西要公平了。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政治人物政治在攻防的时候，对别人公平就是对自己公平。那么呢，张善政呢，之前在这个批评林志坚的时候，我觉得批评过头了。当你批评过头之后，就我们喜欢讲回力标，回力标就你不公平嘛。那你不公平之后，其实你的情形比人家更不堪。那么回来就自己很难去那个落差了，批评别人的落差跟自己面对批评的那个落差，就会变成没有办法说服选民。 他批评林志坚那个时候，只是因为凭林志坚的面对事情的态度跟诚信，所以他一直绕着诚信这两个。 那我们 对你们现在要检视他说诚信，他也是诚信。那他自己就像你们这个绿营的支持者跟民进党始终相信林志坚的清白，如同蓝营跟包括我在内也相信张善政的清白一样，也相信张善政的诚信。那张善政个人他认为他没有问题，我也觉得他没有问题，所以他就会说这光明磊落的你要查怎么去查，这会回到两个基本的立场和信仰价值观的不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一样，我引用朱立伦在回答 DW 的这个专访，年底的选举就是对张善政、对整个国民党和整个桃园市民，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桃园市民就看你们智慧高低酸不酸，就如同当时林志坚在选举还没退选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讲。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对桃园市民不是很尊重的说法。但是选举的时候，的确它就是一种考验，张善政能不能过这一关，选举的时候 结果揭晓那一刻就知道了。 对对，当然就是选票到最后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检验，我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呢，林智坚他其实是退选的，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由选民来决定。因为有些时候我是说，政治人物是非对错不一定要等到选民来做决定，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是非对错自己的责任要承担。那我这么讲也不是说林智坚退选就认错，不是。那你讲到就是说啊，各勇其主啊，然后呢，蓝营的信啊，这个张善政啊， 就是两边都是信者恒信。 对，其实不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就是说，你整个过程呢，就是说，以我个人来讲，我其实对，比如说这个啊，屏东那个立法委员啊，陈明文立法委员车上掉的这个300万这些事情，其实我脸书我都有批评，我并不是这样。那林智坚这件事情，我是从头挺到现在。啊，我从头挺到现在，因为我在学界，我了解论文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我看到台大的调查，林智坚他所提供出来记者会跟郑运鹏那一场，他们提供很多的资料， 对， 我真的一一去阅读。我到目前为止，我不相信林智坚抄袭啊，余正华，我可以这么来讲，就是说 ，H 整个过程有瑕疵啊，这个瑕疵呢，未必责任全部在林智坚身上。哦，台大整个这个啊、硕士生啊、招生的过程啊、论文的这个啊、监督的过程，也许有瑕疵，但是呢，这绝对不是后面台大学论会调查的结果。等一下我会来谈。但是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对话。我顺便要跟那个叶元之道歉一下啊，因为我上一次到这边的时候，我事实上声调太高了。还好这个贵雅拉了我一下，因为我其实也不习惯这种政论节目这样子啊，所以说我跟元之啊道歉一下啊，因为我今天其实是很希望看到你当面跟你道歉，那你人没有来。如果你有看到电视，我前天 节目了 啊，我前天对你讲话的这个语调有高了，我回去其实是被太太练的啊，那我也同意，就是说应该跟你道歉。所以说我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个对话，就是说。台湾真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台湾的政治推到另外一个比较文明的层次，大家要就事论事， 嗯 啊，就事论事。那我现在在讲的就是就事论事。那张善政，因为他里面就主要的是这个专案报告，他的情节其实不是那么难被了解，因为学术论文的写作就有比较多的美感在里头，那外界的人可能不晓得，所以说我清楚，我看了整个的过程，等一下我解释你就知道啊。我相信他，我到这一刻我依然相信林智坚，台大跟中华的调查是委屈的，林智坚他提出诉愿我支持他。但是呢，张善政的情形一般大众很容易了解，你现在接受一个专案嘛，专案到最后就是说，我们在美国比如说有一家顾问公司，你请一家顾问公司来做诊断，整个案子是$150,000，那诊断在他们后面就叫一个 deliverable，那个就是可以交送给顾客的成果，就是一个专案报告。那么就是说农委会这个5700万的这个案子，到最后呢，就是说为什么值这5700万，就是结案报告。这个结案报告就是为什么值这5700万。而当一般的民众知道说，哦，你这5700万的这个结案报告，那边超一点，那边超一点，这人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特别是第三起这个，就是说，听说原来是 NCC 委托的那个案子，金额还98万， 对， 你去超一个98万的一个专案结案报告，然后呢，你从农委会这边报价是1700多万，世界上没有这么好赚的事情。啊，这个民众很容易了解。我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有党派立场，但是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学者，我习惯啊，就事论事。所以说，建平，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啊，其实你刚才在讲话，很多地方打动我，我频频跟你点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要啊学者啊就事论事，这样台湾的政治才可以提升到下一个层次。 嗯，好，来，瑞荣委员要做补充。 好，我想想一下，就其实张善政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来看他当时怎么在检视这个的哈。当时他讲的，在中华林智坚中华大学那个时候，竹科管理局花钱做的研究计划拿去做论文，事先有没有讲好？这点要厘清。哦，拿政府或企业的经费做计划引用不是不可以， 但要讲清楚最最基本的学术伦理。 哎、嗯，叫别人讲清楚，家己无要讲清楚。 套这句话回来讲，你现在态度就完全哈。我觉得政治人物的诚信跟态度是非常重要，不是你选举选赢了就没事，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基本的态度跟价值哈、嗯。那你酒店是没有好好讲清楚，但是从你这个，如果照你这样的标准，我认同这样的标准应该去检视。但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拿了农委会的一个计划。5700多万，36万，那里面有抄袭商周，甚至抄袭到的 NCC 的这样的一份报告，哈，这个我今天把报告带来，抄袭这样的完粉的一份报告，这样抄袭的时候，里面这整份的计划是你张善政所计划主持人，好，你绝对有那个责任把整件事情去厘清，了解到底为什么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到底里面为什么抄袭的占那么多，甚至于连里面的连有些不应该发生的这个抄袭的部分都抄袭进来，我认为你有责任去把它给讲清楚。照你当时的检视的标准其实应该讲清楚，但是为什么你整件事情的处理态度是不一样的，我想这是刚刚陈教授不断的在质疑跟挑战，这也是你错失的最好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还是要讲到说， 哎，委员，所以你上面还有贴一些这个标记什么的， 对， 你很认真的还有再去做， 我就把整个全部抓出来看嘛，里面其实你看里面的很多内容部分，其实这个检视的里面的这个拿九十几万挣了1000多万， 十几万比较厚哦、欸 啊，你这个厚的是98万的那一份哦。 我跟你说，其实你看 越多越便宜， 你看里面的内容的部分其实是大量的超用了，大量的超用。嗯，那你超用到甚至于这份为什么被检视出来，后来被质疑它是一个超用？它连里面引用的一个，这是2009年的一个计划，里面还写到预计于2007年推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别坑啊！ 怎么会有一个提2009？这个2009年的计划在写 2007年早就已经发生了嘛，也没有预期这件事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嗯，因为陈教授礼拜一在我们节目上他有讲一段话齁，我心有戚戚焉，他说一共齁一个人是会抄的人啦齁，我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手板齁，会抄的人他不会只抄第一张。 对。 不会只抄第二张，一点够八行。那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抄了 NCC 委托工研院这个 IPTV 的期末报告哈，刚也点出时序的不对的部分。嗯、来，换哥，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料？ 对我必须讲哦，现在我发现国民党最近的论述喜欢说啊，选举决定一切哈、哦，但是我必须这样讲，选举的胜负也许可以选择价值观，可以选择意识形态，但是选举的胜负它无法辨别是非。张善政的事情，林根仁的事情，林根仁的论文被指控抄袭、嗯。假设他当选了，就代表他论文一定没抄吗？ 不是啊，靠许淑华南投这个盘， 对， 蓝营那么大。 不是，就是一个人的当选与落选，跟他的论文是否抄袭那是两回事、嗯，所以不能用选举来评断说论文是否抄袭。选举没办法评断很多事情哈，尤其是是非黑白的事情。那张善政的部分呢？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最近在讨论国民党的这些疑似抄袭呢，开启了我对于抄袭的新的眼界啊，包含林根仁，包含张善政。张善政的抄袭抄到什么程度呢？刚刚前面 NCC 的那个报告我们都谈过，我今天来谈一样，瑞荣手上拿的那份纸报告的结语的部分，大家看哈、哦，这个是他纸报告最后要送评审委员要评审嘛哈。这位评审委员审查委员叫黄国师啊、哦、这是本名哦不是笔名，他叫黄国师啊、哦、他是农委会的顾问。大家请注意看，这里这是农委会的电子报，叫做农业资讯科技应用发展电子报，这里面有一篇文章，他的作者也叫黄国师，所以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嗯，他是张善政他们研究报告审查委员。那他在这个研究报告出来之前，在农委会电子报有写过一篇文章。嗯、好，这就有趣了。我觉得这抄的也算有诚意了，直接抄审查委员的文章，直接抄，整段抄、嗯。先看这个部分哈、哦，结论的部分，因为黄国师老师的文章，他探讨是中华电信的 MOD 对于农业电子化的帮忙，研究的策略。张善政他们这个研究报告指的是 IPTV， 其实观众都知道中华电信 MOD 跟 IPTV 那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一份严谨的研究报告竟然他怎么抄呢？大家看我画黄线的部分，这是他抄袭的部分，但是他有几个字没有抄，他把中华电信 MOD 直接改成 IPTV， 然后后面照抄，这是前面两页。再来看这边一样、哦、IPTV MOD被改成 IPTV， MOD 被改成 IPTV， MOD 被改成 IPTV 后面全部照抄。嗯，这是结语哦。我想陈教授很清楚，一个研究报告的结语应该是自己写吧，因为那是我研究了一段、 我的心得啊，我呕心沥血之作。 对呀、不要讲心得，至少我领了5736万，也要有一点心得吧，也要有点心情吧，就是我领到5000多万，我很高兴之类的，对不对？连结语都抄。好，再来看，这个也很精彩，一样哦。连这个几点齁全部照抄下来，条列的方法完全一模一样，一样 MOD 改成 IPTV， 所以你看到没有画黄线的地方就是抄的。其实我应该学刺杀猫把没抄的地方画黄线比较清楚，因为抄的真的太多了。 对。 好，最后更经典的在这里。黄国师老师最后一段引述比尔盖茨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比尔盖茨照抄。哇，那你不能抄贾伯斯吗？你一定要抄比尔盖茨吗？全部照抄。嗯，这是结语哦，54页到55页整整两页，几乎全部照抄评审委员的文章。我觉得齁、这个真是抄袭界的蒋经国啦，真的也创下记录了。所以张善政今天你的态度，你有没有跟林志坚一样？林志坚有说明哦，那说明的结果你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嗯，但是张善政这个事情发生9天，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出来跟我们讲清楚？比如说你解释，当然我也相信这不是你写的，因为计划主持人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对， 我相信， 但是计划主持人有要需要负差的责任。 对，我相信不是你写的，那你可不可以把当年写的人找出来，帮你讲一下好不好？哎，这件案子很神奇，到现在哦。被揭露出有抄袭的部分都没有当年执笔的人出来讲话。我不相信是同一个人写，因为他分成很多不同的部门，有农业的，有水选，有 IPTV 的。那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出来帮你讲话？而且张善政你到目前为止两件事情你没有做。第一，你出来把这些对抄袭的质疑把它讲清楚。第二件事情，到底花了5736万，你对台湾的农业做出什么伟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你也讲不出来。嗯，这两件事情一般选民其实很容易理解，5736万对台湾，我相信对台湾 80% 的人他可能一辈子赚不了这么多钱，可是你们花3年的时间东抄抄西抄抄，这边抄一抄那边抄一抄，5736万当然是红鸡领走了，但是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都当义工、你们一定有研究经费，一定有车马费等等的、你们不会当义工的啦。所以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这个是所有的纳税人他有权利知道的。 你力会做事，会做事最有力。 右手握拳放胸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带领民进党5位县市长候选人组成女力连线。 女力会做事，会做事最有力。 所有人换上套装，展现专业，拍摄女力会做事形象短片。蔡总统也拍手鼓话，保证选他们准没错。 我们要扩大我们会做事的队伍，翻转停滞不前的都市。 小英总统除了大赞5位战将女力会做事，也罕见大酸对手阵营。 我们的对手阵营也有许多女性的候选人，喜欢把自己称作妈妈市长，但他们对市长可能关注不多，把大部分的心力都放在送往迎来上，不止行政效率低落，甚至因为贪渎而遭到起诉。 这番话是暗指来的女性县市首长，不止蔡总统助攻开炮，女力战将持续端出政策牛肉和对手 PK。 我进过厨房，我耐得了热。 那么黄珊珊曾经想过说，如果她去选台北市长的话，那希望您去接副市长。 那过往黄珊珊在台北市议员的时候，我在台北市政府任职，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互动。不过刚刚所提到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不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对决，这是南投过去跟未来的对决。 从南投新竹到屏东彰化花莲，统统展现超强战力，这次用行动向选民证明实力。 花莲是属于花莲人的，不属于一个王国的。在过去，徐县长、副县长已经来回重复轮回做了13年，希望在今年可以翻转花莲。 总统蔡英文连续2天合体古拉斯，力挺翻转花莲，这一次带领5位女力候选人一字排开，展现大团结气势，相互拉台。三十分台北综合报道。 集权喊话。 话大喊加油，寻求连任的宜兰罗东镇长吴秋林涉嫌贿选，七号凌晨以20万交保，但他似乎没被影响，照跑行程和选民把钢筋。 志工的一个参会里面的成员哈，检察官的认定是认为说，不符合志工啦。 对着镜头喊冤会卷入贿选案，起因就是他半年前的一场饭局。罗东镇长吴秋林就是到这间知名餐厅参加餐叙，不过被检举要离开时送红酒，涉嫌贿选。 家长会会长他们讲，他们不晓得是要谁要请客，然后离开四周啊，整体坐下去的时候才知道镇长以及所有科长六七个人都到现场，然后听说。啊，玩到一个人送两瓶的红酒。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些面，你如何面对这些抄袭的指控？哎，这已经超过著作权法所谓的合理引用了啦，这完全不合理啦。这根本 60页有29页，你跟我说我合理？ 对，然后你连结语都抄人家的，哎，结语是你的研究心得，哎，那。因为你前面都抄嘛，所以你也没有研究嘛，所以自然不会有心得嘛，所以只好一起抄嘛。所以 至少可以写个抄袭心得啦。 对啊，陈教授很幽默，对，你至少写个抄袭心得嘛，也没有啊。要不然你就说你至少写个我领到5700万的心得嘛，结果都没有，你还连结语都抄。我觉得这个抄得太离谱了。那张善政，你的直球对决好了，我相信你直球可能还没练好了，慢慢练。那你如果继续练下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会停。他也不是说1126的投票，而且你大家请注意到哦，现在桃园有研究论文的风暴，抄袭风暴， 对， 新竹有论文风暴，两个官多的给表，好，我们在讲台风，常常在讲双台共办效应， 对， 这个叫双论文共办效应。国民党这一关能不能安全度过，我觉得不容易啦。 好，因为一开始齁是国民党他在打林志坚的这个部分。那教授既然在这里齁，嘿，能不能你都看过嘛齁，我给你请稿。林志坚他是两份论文，一个是台大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华大学，可他被双杀齁，他的学位都被撤销了。他就说我不服，我要跟教育部来诉愿，他已经提出了齁。那提出诉愿之后，我看到你有在脸书上分享。 今天早上。 你讲说相信可以。翻案成功，好，那你相信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先从台大讲起，一般外面的人可能比较不清楚这个论文写作的过程啊。其实论文写作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研究计划，口试通过之后，再真的去收集资料去做研究，然后呢，研究结果出来之后啊，有研究结果，有了结论。再把后半部跟前半部的研究计划并起来，再做整部论文的口试。那么林志坚跟余正煌他们两个人啊，论文内容有重复的部分，其实是在研究计划。好，那么呢，台大是用整份论文的口试时间的时序来判定抄袭，这不对的。因为呢，就是说， 你讲这是铁律啦，是安尼吗？ 不，不是安尼啦。我想以美国来讲，美国它是证据主义的一个社会，就是说，讲证据，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就是先登记的人就先拿到专利，商标是先登记的人就先拿到专利，美国不是这样，美国它是你可以证明你是先发明的人，或者你可以证明你是先使用这个商标的人可以得到保护，所以它是看证据力，所以说它那个铁律这个说法是在唬外行人。那么我就回来讲，就是说好，如果说今天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序跟论文的时序不一样，那抄袭是发生在研究计划的部分，那应该去比对研究计划的时序。那目前为止呢，就是说林志坚的部分呢，他提出一份文件是在2016年的2月1号。是那个陈明通寄给林志坚的一个 email 里头。有一个文件，那个文件其实就是林志坚的研究计划。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来比对这个余正煌跟林志坚论文雷同的部分。其实呢，他们跟林志坚在2月1号那个研究计划也完全相同。就等于就是说有抄袭嫌疑的那一部分内容全部出现在2016年2月1号的那一份文件。那一份文件是有到法院公证过的。OK。那么如果说这份文件是目前最早的文件，那林志坚自己的 论文跟研究计划的内容一样正常嘛。好、哦。然后呢，余正煌的论文为什么会跟林志坚的研究计划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了。那我想台大呢，他也看出这个关键。台大怎么样呢？台大我就把它形容，这叫私吞证据，就把2016年2月1号那份文件就吞下去了。嗯，他吞下去的理由是什么？他说2016年2月1号这份研究计划作者不是林志坚，不予采信。可是这份计划的封面上面的作者就是林志坚啊，嗯， 对， 也没有其他的人说啊，雨勺棉花出来说那是我写的，那是我写的，也没有第三人出来竞争作者的身份。那你台大凭什么来否定那一份文件？嗯，啊，不是林志坚作者，然后台大就是用林志坚不是作者把它给吞掉。OK， 那你说要硬说这不是林志坚写的，我也可以接受。那么呢，你调查就是找出真相嘛。那如果不是林志坚写的，这份是谁写的？你把那一份文件的作者找出来，你得到的结论应该是林志坚跟余正煌都抄袭那一个人。嗯嗯、哦、好，那你台大不想去找这个人也没有关系。那台大就这一份匿名作者不详的文件，你要用这样来处理也可以。那结论也应该是林志坚跟余正煌 都抄某一个人， 对，抄匿名作者。嗯，怎么会得到一个林志坚 抄 余正煌的结论、嗯？所以这是我说台大他会翻案成功的原因，嗯、因为呢。台大呢，这个严格上来讲，就自己人关起门来啊，自己说了就算。嗯，啊，法院就不是这样的，法院有程序可以调证据，可以互相诘问、嗯。那么呢，真相大白的日子会在啊。 啊，所以林志坚才选择另外一个战场，因为在选举的过程间会被清澈啦， 被政治化，而且就是说会蔓延，会影响到所以说我说林志坚很勇敢，他吞下去，他吞下去，然后呢寻求因为他如果不是参选人的时候呢，他去寻求诉愿的时候呢，他就比较能够不会被政治化， 没有那么多包袱吧， 对，不会被扭曲、嗯、不会被当作一个政治事件来打其他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嗯，那台大呢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无法接受，就是那个记者招待会。嗯、我们来讲就是说，一般的话在北美学术伦理的调查都是机密调查。嗯，因为呢牵涉到学生的名誉，万一调查出来学生是无辜的，那么你调查过程公开的时候呢，对学生造成名誉不可弥补的损害、嗯嗯。即便就是说调查出来发现学生的抄袭是事实，学校该撤销学位啊，该重修等等的惩罚过之后，也是机密，不对外透露。因为你对外透露，等于是对学生做二度的惩罚。你除了学校该有的惩罚、嗯，再加上舆论的惩罚，所以说基本上这个都是秘密调查。秘密结论 ，OK， 台大竟然公然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审林志坚，不止公审林志坚，校长、主任秘书、教务长跟院长，四位台大高层共同出席这个记者招待会，这是空前绝后啊！就是一所大学啊，四位高层参加一个针对个案的记者招待会。好，那没关系，你如果说真的这件事情重大到这种程度，记者会把事情讲清楚也可以。可是记者会里头又没有把事情讲清楚，到现在为止社会大众一直认为说有 42% 是抄袭，因为那是苏宏达在记者会里头讲的 42%、类似 similarity，类似，可是类似跟抄袭不一样。真正有看过论文的人得到的结论说，这两篇论文不可能有抄袭的怀疑，你再读看不出有抄袭的痕迹。那现在就是说，我在比对这两份论文的时候呢，我把真正有抄袭的部分空白拿掉，有抄袭部分把它浓缩起来，大概我看一看真正有雷同的部分大概三页。两个人的论文差不多100页左右，真正有抄袭的部分才三页，再加上那个摘要。可是呢，一般社会大众认为是有 42% 的抄袭。你四位台大高层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可是你传递给社会大众的却是一个误导的讯息。我觉得你真的很负责任， 40% 哦，你就把两份论文跟刚才连晃一样全部画下来完全雷同，拿给社会大众看。为什么拿不出这样的证据？因为真正要拿出真正抄袭的证据就是三页而已。 而且是在研究方法的部分。 我要问的是说齁，一搞两用，你之前有质疑过，比方柯志恩啊，比方的高虹安嘛。 对。 那一搞两用在这一个案子里面是可以的吗？ 这个其实不只可以，我想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案子。 蛮多人这样。 对，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案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到美国的比如说商务部包了一个专案。那包了一个专案回来之后，我把这个专案分给两个博士生啊，去执行这个专案，在我的指导之下。然后呢，这个专案报告出来之后呢，我除了给这个美国商务部专案报告啊，这个研究的成果，我可以让两个博士生毕业，没有问题。这在学术领域方面是没有， 因为他有参与整个研究的经过嘛。那这个他发表的是一个部分，可是我可以当作我论文，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参与这一个研究。 而事实上呢，就是说在国外的这些支持专案的这些机构，他是鼓励这种事情，因为呢，他就是等于拿政府的资源来训练博士生。这个其实是可以被允许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一搞两用。那一搞两用呢，基本上就是说以目前来讲，中华大学并没有讲一搞两用是违法的是不符合学校的规定。所以说中华大学要去调查一搞两用林志坚没有问题。所以说中华大学呢就硬是把四月份的研讨会论文就给 搬走了，当作没这件事。 然后就是说林志坚的硕士论文跟这个竹科的这个 报告 是类似，然后呢就断定是抄袭。这个叫重放教授冤屈学生。今天如果林志坚是抄袭，他在论文口试的过程当中，他的指导教授是那一篇期那研讨会论文的第一作者，他另外一个口试委员也有参与里面，这两位老师都没有讲话，为什么经过几年之后，我要选举当初是正正当当取得的硕士学位，现在变成抄袭所以说我认为呢，他们林志坚呢翻案成功的机会非常。 议员徐小新日前公布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名单，由于成员很多是绿营官员的儿女，因此遭讽刺是绿营正二代舰队。而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也痛批这是侵害隐私。而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的阵营也被掀出许多成员都是正二代。而对此呢，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表示了自己呢没有正二代的问题，大呛对手一群正二代帮忙陈时中去打正四代。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进党立委呢许志杰以图表列举了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团队名单，说不只是千岁团，随便一查就有高达八位都是正二代。他说不懂蒋万安团队为何要打脸自己，他也强调只要愿意为国家打拼，不应该讨论第几代。台北人愿意给予机会，但公布竞选团队助理的全名，并且扣上正二代的帽子就非常不恰当。而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是竞选团队的总干事林华父亲，他就是台北市的前教育局长林昭贤，而且呢，甚至呢发言的洪孟凯他就是前立委郭素春的儿子。另外呢，再看到呢执行的总干事陈永德呢则是前议员陈俊雄的儿子。而对此呢，可以看到蒋万安的团队呢今天呢他也特别呢上午受访回击，说对方完全是画错重点了，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民意洗礼，民众投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而且都是透过自己的努力问政表现来得到民众肯定，这跟对方的团队完全不同。而蒋万安甚至还反讽了他的团队不会遮蔽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因为被公布而气得跳脚，更不会将名单涂黑封存说是机密。但是呢，除了正二代的争议，日前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也分析了，说蒋万安一面自称是正蓝军猛打蒋家牌，另一面又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小清新。他说这正是蒋万安身上两个矛盾的特质。而高嘉瑜也直指了蒋万安登记参选特地找来年轻人，蓝营小鸡则是一个也不要，有意要营造自己没有靠山、没有包袱的形象。他更进一步指出了，蒋万安本来以为找12位年轻人可以分别代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或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结果到最后大家还是不知道这几位年轻人是谁。而且蒋万安就像过去民的国民党总将年轻人呢当作背板来衬托自己。高嘉瑜甚至坦言，和黄珊珊、陈时中相比，蒋万安是最年轻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却选择在选战中走传统的蒋家路线。没有人知道他针对年轻族群的政策是什么，而台北呢要如何年轻化？表示呢，蒋万安身上的两大矛盾特质，他觉得很容易让人觉得很 gay 森啊。 人口结构老化哈，鼓励生育哈。 槟榔 笔在金铲子上签名，祝福拿到的民众早生贵子。高雄市长陈其迈还把鼓励生育津贴挂嘴边，民众手中的金铲子是这么来的。 七财祝开工顺利。 大寮社宅动土，包括水利局、公务局、地震局和都发局长全都列席，鼓励民众移居到高雄落地生根，社宅规划纳入托婴需求。 起户屁来代表啊，这个托婴，然后也有日照啊，各多功能的社福设施全部都有。现在我们的目标是15000户。 跨局处规划大寮未来发展蓝图有雏形，陈其迈拼选战不但强调市政优先，还要延续。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公布政策白皮书，从教育处。 陈教授的解释非常的清楚。那刚刚晃哥有讲到说共办效应，对不对？好，我们就来看，来维志哥是这样的哈，国民党有惊奇四超人啊，哈，只有一个人超不一样，因为他是钞票的钞，但是其他人呢都是抄袭的抄哈。许淑华有抄袭的问题，林根人有抄袭的问题哈。那讲到林根人的部分呢，这边哈，英帝大帝他最近也蛮有学问的哈，因为他也开始研究论文了哈，他就说。不会吧，会不会连老婆的名字都抄齁，哎呦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去比对说谢慈啦齁。那谢慈的部分呢，这批齁是林根人的，这批是另外一个戴同学的。那这个戴同学呢，他的这个谢谢的部分呢，他说啊，我是本来在做警察工作齁，他的论文因为研究的是警察嘛。那林根人他说啊，身为明代齁怎样怎么样。但最后呢，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啦，因为林根人老婆我不确定是不是啦，我还没有机会求证，他写美凤。 对。 那这个戴同学呢，他写是小凤。所以他就想说不会吧，你会不会连老婆名字都搞错了。 我解释一下齁，如果有读 EMBA 齁，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我们一般的硕博士论文前面大概就是你的这个论文的标题齁，那个第一页跟里面那页是一样的，后来就是三个指导教授还有你的那个论文口述教授立马爱好签名，那得那个第二章，再来就是字目录跟图目录，再来的第一章就是致谢词的，基本上都有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十几年前网络上就流行一种叫做致谢词产生器。你只要把你齁，你要感谢你那只狗柴柴，你要感谢你们家那个外佣。 名字写进去可以套用就 对 了。 对你的小老婆别再小小你某啦，你阿公你阿妈你厝边你什么亲戚国家兵贵怎么我把你倒三缸，你把你的人事实力下来去，他就产生一张。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您刚提到他的学长跟他的那个致谢词百分之大概比例很高。你看我们这个制作单位把它标出来。看起来都很像嘛齁。它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连接词，或者是那个地点时间地点跟人名字改一下而已，这个就是产生器出来的，所以这把替林根人爆去一下了。哦、这这件事 大家都这样啊。 好，重点来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候 EMBA 开始的时候，一开始考试写那颗粒在嘛，搞过一报告，有笔试 50%、60%，再来资料审核，再来就是面试，就是这总共加起来才录取率大概30%、40%，不输给一般的生的研究生。后来这一些大学的生源慢慢的发现，哎呦，我们这个找一般生来读齁，这个或者是一般的大学生读四年，陈教授指导的大学学生硕士班学生以后要变杰出校友，要变企业的名流，可能有风险，不见得能够成为企业名流。我直接把企业名流找来我学校读 EMBA, 找上市柜老板，你就变成将来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拍摄齁，我今天早上为了要上节目，我特别再把 EMBA 那些最近的活动找一下。摸夸摸大吉夸他干掉。最近这五年 EMBA 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品酒会，跳国标舞，过来都是怕高尔夫球。我说你这是福伦社。 因为他们是去交朋友的。 交朋友诶。 对啊。 啊，以前因为齁都是总经理副总去讨，我说鱼齁都捞完了。捞到我那个齁金融单位的那个助理小姐，伊玛丽塔 EMBA。为什么要读 EMBA? 他说这样子齁、哦、提升自己。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来看一件事情齁。晃、哦、哥我要请教的是、王金平前立法院长齁、哦、他对蒋万安有一个提点啦、啊、齁、哦。那他提点其实很到位齁、哦。一共丁雷带了他邀宴请了蓝营齁、哦、的一些要角啊或者是名嘴齁、哦、的议员啊跟蒋万安有一起吃顿饭。 对。 有给他建议。那给他建议的时候喔、哦、每一个都这个字字珠玑啊。他说什么决策圈太小，切割深蓝失策，缺乏论述主轴，建议不能够像贵公子一样 不够接地气。哎，不是，咱讲一贵公子哦，伊嘛是安尼讲，而且他还讲哦，这个是与会人士的转述，他说王金平讲啊。你那一天齁就是去登记的时候你找12个选区的年轻人来。你冲啥你干嘛找年轻人来，为什么这样讲，你自己就是年轻人啊，你还找年轻人来干什么，你已经在选战里面，阿中68岁嘛齁，那黄珊珊应该是被狗才回对不对，那蒋万安43岁、你就最年轻人，你还凸显年轻干什么，所以他觉得他很多的地方都非常失策、尤其一件事情齁，贵公子不够接地气、你怎么看。 我觉得蒋万安的问题在于说，他其实蒋万安的内心深处很想当一个跟我们很多人大家都一样的庶民、但是可能因为他从小生长的环境真的跟我们就不一样，所以他坐捷运就摆拍嘛，不像贵啊，你是几乎每天都在坐捷运坐公车的嘛，对不对齁、所以你不需要摆拍嘛，因为那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对蒋万安来讲，他也许他搭过捷运也搭过公车，但是呢很抱歉那不是他日常的生活交通工具，所以会格格不入。还有他去大稻埕有靠假做吃播。 对， 陈时中后来隔一个礼拜也去啊。 对。 大家去看两个吃播的画面，你就 气氛差很多啦。 很明显看得出来嘛。蒋万安吃的时候觉得说尴尬改忧改忧，心里可能 always 不晓得诶、这个东西不晓得卫生啊怎么样。啊陈时中就吃得很自然嘛。那对我们多数人来讲啊，假如比大家不来就像按那假，对不？你总不会拿个刀叉去吃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是蒋万安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但是，对不起哦，贵族气息这四个字没有任何污蔑哦，因为贵族气息它是一种你呈现出来的气质。那好，你既然有贵族气息，你要去接地气，你就必须去做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只做一些表面的功夫。虽然他选过两次，但是选给他的人大部分是因为他姓蒋所以选给他了，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台北市民的生活，比如说他提出公车座位可以预约，这个一般每天在搭公车的人就觉得说你现在是你公棒 傻眼，对啊， 对你现在公棒嘎吗，这然后陈时中说坐月子补助36000，蒋万安说那是一次性的补助 那 你是每个月都在坐月子吗， 坐月子啦， 坐月子就是生小孩那一个月叫坐月子嘛，蒋万安你也是孩子的爸，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就表示说他平常其实没有特别关心这些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大姐啊，我不要叫她阿嬷，叫大姐不小心跌倒之后，她第一时间是反应不过来。 对。 她是隔了一两分钟在旁边的里长提醒之下才过去。这表示说她跟一般人民的生活真的有点 长个样子耶，怎么办怎么办， 我也看到。 谢盈萱熟女养成。哇二。 不止谢盈萱双料入围女主角奖，华灯初上的林心如和杨景华也是自家人竞争的局面。第57届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终于揭晓。 朱宣阳逆局。 呼呼。 查马克法拉乌勒斯卡罗。 呼呼。 郭子乾茶姬。 恭喜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陈雅兰嘉庆君游台湾。 金钟奖首次出现以女扮男装的角色入围男主角奖，陈雅兰自己也说真的意想不到。查金的郭子乾和温升浩也同抢视帝宝座，查金一共入围16项成为大赢家，俗女养成记二15项紧追在后，斯卡罗13，华灯初上也入围了11项。今年台剧大爆发，评审说遗珠真的不少。 仔仔就是我们讨论了很久，然后当投票出来的结果，我自己也傻眼，因为我是很支持他，他是很大的遗珠。 综艺大热门，吴宗宪、陈汉典、露露。 吴宗宪主持的综艺大热门和综艺玩很大又再度双双入围节目主持人奖，另外还有型男大主厨也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全明星运动会同时角逐节目与主持人两项大奖，音乐类型的节目大嘻哈时代则是一口气入围5项，三立电视一共入围16项大奖。 特别奖项得奖的两位是陈君天先生、张忠荣先生、丢中莹。 今年金钟有五大改革，特别贡献奖会颁发100000元奖金，戏剧类与节目类分成两天颁奖，就是希望能让更多幕后的电视人被看见。三十万林定光生于 SNG 小组台报道。 苗栗县长徐耀昌主动上前问好，眼前这位是客家文史大佬陈运栋，在地方极具影响力，去年还曾为中东锦写推荐信，内容提及出生矿工之家的中东锦没有因困苦的童年生活磨损了正义感，反而积极求知，是他最骄傲的学生之一，却有网友贴文质疑推荐信的真实性。 网友写下，身为陈运动老师的学生认为推荐信的笔触在考量老师的身体状况，不可能为特定人下笔站台。此篇质疑文一出，陈运动的太太透过影片澄清。 我就很不高兴啊，怎么会这样，这个节外生枝诶。他年过后他就陆陆续续就为这个事情在动脑筋。一方面他又有写那个国学会的诗，他就陆陆续续到端午节大概后面吧。 陈运动太太强调，先生从去年初开始就为中东锦推荐动脑筋，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其中，怎么会是造假？中东锦更在脸书回应，看到恩师身体为恙，还为他伤脑筋，很感动也不舍，对手却还在抹黑，让人感到遗憾。白衬衫、西装裤，徐定真首次以母鸡之姿，合体九名议员候选人拍摄翻转苗栗定妆照。 那民调目前还是大体来分前段班、后段班了哈。我跟钟营长是在前段班，啊，那个谢文跟宋国林在后段班。很明显的，这几个民调是这样。 挑战苗栗监控选区团结的绿营让徐定真声势看好，面对分裂的蓝营，国民党提名的谢福宏不断强调正蓝的代表性，中东锦则有客家文史大佬妻子现身力挺。三雄黄梦珍苗栗报道。 这个人跑到我家咆哮， 你脑不给我来。 这个人跑到我家咆哮，然后摔东西。 一名男子在理发店里跟老板娘儿子爆发冲突，老板娘拉也拉。 大家好，我是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可获得更好的休息，有助恢复健康。居家照护中的儿童如果退烧后无明显不适，且活动力与饮食正常，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请视讯看诊寻求医师协助。活动力不佳、嗜睡，请联系119，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特别提醒，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疫情非常时期，持续落实防疫，守护彼此健康。 好，节目最后讲一个不演了的故事哈。朱立伦平常他的形象苏文苏文，但是呢，在这个议题上面哦，两岸交流啊，哈，捍卫主权啊，哦，猛个动尾条西尊他就不演了。时间到了，谢谢。然后呢，你看哦，真的是非常的没有风度哦。那侯友宜哦，才刚登记要竞选连任新北市长，他却说哦，他愿意承担2024的重担，好，接受挑战，全力以赴。这是假挖来矿挖挖哦，新北市民看好了哈，这个叫做公然背弃选民的附托。侯市长他不演了。那最后讲的是蒋万安齁、哦、啊，高贵的王子啊，团队呢扫街啊，撞到了一个富人。那他一眼看完之后继续去拜票，他不是不演了，他是演不了，不接地气才是蒋万安他真实的面貌。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台积电研发大将梁孟松跳槽三星插旗中进。